去。 我量你呀、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、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我劝你呀、再没有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可恼。 如同他人马刀扎，呀那是根短命丸。 我小儿郎，你养了几个娃啊？你给我肚皮呀、小姑娘，你说话呀？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我这赵快打死你！第三个儿子你， 第三个儿子子先想到哪都会了。 想你， 他来在边上，一番两次两次三番，看完他的亲娘。啊！ 岂有此理！成何体统？他也不像话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。